市观测到超过40度的高温，特别是东京都青梅市出现了 40.8 度，这是东京都观测到史上首度破40度高温，也是关东甲信越地区五年前在甲府市观测到 40.6 度后再度出现40度以上高温。日本气象厅观测，岐阜县多治见市今天中午也观测到了 40.5 度高温，岐阜县的熊谷市午后更来到 41.1 度。日本927个观测点当中，中午共有148处测得超过35度的猛暑日，这波高温似乎还看不到尽头，而且7月9号至今已经44人热死。另外，南韩首尔市中心昨天正午高温达到38度，创下了1994年来最高温。今天清晨6:45，江原到江陵市的气温已经来到31度，首尔市也达到29.2度，双双创下了1907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这波热浪已经导致10人死亡，还有956人送医。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今天江陵市测得的清晨低温是111年来低温第二次超过30度，上一次为2013年8月8号，当时也是江陵市 30.9 度。根据气象预报，南韩直到8月初都不会下雨，估计未来两周气温依旧居高不下。中国生产狂犬病疫苗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疫苗造假，不仅许多民众想到香港和台湾施打疫苗，今天更传出了长春长生之前至少涉入12起的贿赂弊案，提供各地疫苗采购人员好处和回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这已经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立刻由调查组彻查，给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李克强在批示中要求国务院立刻派出调查组彻查所有的疫苗生产还有销售流程，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哪些企业哪些人，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也要严厉问责监管失职渎职。中国大陆 A 股上市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除了狂犬病疫苗造假，也收到了百日咳三合一疫苗出事受罚的处分书。台北市长柯文哲承租的竞选办公室小树屋违法使用，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商业处上周五派员到场了解，确认为不动产租赁业。都发局今天指出，依照现行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的规定，建物位于第三种住宅区，而且面临六米道路，依法只有一楼可当办公室使用，二楼以上不得作为一般事务所，确认违法，最快周三发函使用业者，给予两个月期限改善。如果两个月限期改善期不改善，就会依照都市计划法开罚使用人6万元，要是接下来的三个月再不改善，就会罚款10万元，包括使用人与所有权人都会开罚，如果再过一个月不改善，就会开罚使用人与所有权人各30万，同时断水断电。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点，来到10946点，成交金额146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316点，跌幅 1.39%， 2238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4点，227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0点，285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点，92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点，282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329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0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08角，成交金额7500万美元。日元110.9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27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在台北东方290公里海面上，以时速25公里速度向北转北北西移动。今天北部、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今天一开始为你送的歌曲呢，这个团体叫做 Indigo La Endo， 这首歌曲叫做夏天晚上的 Magic。怎么这个周末或者这一阵子，就突然那个撩妹的金句又来了，就各式各样各个 古人撩妹 啦，什么科学家撩妹啦，然后就是各个粉丝专业，他们就想要跟风一波，想说他们也要撩一下。我有很认真的想要帮欧巴马克想要个撩妹金句，想说 是我吗？ 对，你右边到底可以放什么？我想了很久之后发现什么都不能放。 为什么？ 很难想哎，完全想不出来哎。 啊，其实就是太没有特色了嘛。啊， 可是各式各样的，就是各个行业的撩妹金句当中，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些是有打中你的这样子。然后因为撩妹撩多了，开始会有比较负面的出现，负面的撩法。就之前我有跟你讲过嘛，就古人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孔融撩妹， 对，他在最后面那一章， 孔融他说。梨可以让 你不行， 你不能让， 你不能让， 然后配上那个孔融的图，你就觉得很妙。那昨天呢，我又看到了华言抛了华言的歌手 哦 的那个，也不像是撩的金句，就只是配上一个金句而已。那可能会有最近要发行新专辑的周蕙，他们会配那个歌手的歌名。我觉得最好笑的是炎亚纶 哦， 因为炎亚纶不是有一首歌叫最想去的地方，有炎亚纶的照片很帅。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没有你的地方， 哈 就是开始会有这种 就是歪掉了 逆向操作。你最近有被什么话给逗乐吗？这个小时为你选播的歌单呢，也是抄袭那个日本综艺节目的，他们在调查，因为夏天来了，然后就有很多的烟火花火大会。那二十几岁的女性在放烟火的时候，在这种夏天的日子当中，他们想听哪些跟烟火有关的歌曲呢？ 長い言葉じゃなくてきっとシンプルに多分に文字やそれくらいでも言えることがあるの長い長い長い君に会いたい日々が長いの何が待ってもおはようおやすみって言える当たり前が欲しいよ長い長い長い夏の終わりがやってくる前に君と私の二人だけで例えば線香花火とかしたいな同じ気持ちでいてくれたのなら嬉しいな 如果你有灵光乍现你觉得欧马克他有什么适合的金句你想发挥你的创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他的金句留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马上来帮他做一张 哼 我不知道好男好女又有做撩妹金句耶 真的假的 波源说每天都在好男好女过日子但我只想跟你好好过一辈子 这个很棒 这个很正面、 这个、很 而且很温暖 这个很棒 我刚刚被那个 LB 弄笑了 嗯， 他说玩一二三木头人然后说我输了对方说为什么因为我心动了是不是会发出就是你会就一声 こぼれる日の怖さ切さと変わって 我的学弟呢是人资然后呢、嗯、他有经营他自己一个粉丝团反正他就画了一张、嗯、因为人资就是要面试人进来嘛、 嗯、 我能刷掉任何女人除了你因为你是女神广播女神但我看到以后我就忍不住我又在下面就是留言 等一下你是不是又留一些让人家很解嗨的文字 没有我没有留解嗨就是我幻想如果我是人资的话我可能会留这个我没有办法录取你因为我想娶你 哇塞这不是欧马克这不是我认识的欧马克 没办法 结婚了之后换一个脑袋我的天啊 听你讲太多张立东也会开始习惯他的思考模式的 欸、感觉张立东应该是蛮在这一波他要脱颖而出是有点难 为什么因为就当大家都加入战局的时候 因为现在有太多很强的句子出现了有人帮你想了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可以吗不管你是哥哥还是妹妹我只对你有意思 哦、 oh. 没中看他的表情我们知道没中对不起、 oh. 出局 out 你说以这个节目为就像好男好女那个样子是不是 或是我就想说你可以用什么啊就配音吗马克信箱吗节目吗就是想不出一个很 有代表性的点 怎么想有点难过呢 对啊我帮你想好了你可以做你自己的 我也要撩人家 对 别人有没有比刚刚那个我没有办法录取你 别人都叫我广播女神但我只想跟你过一生 为什么啊这两句有什么连接点 什么连接点没有就是你要撩那个人的时候啊 哦、 别人都叫我广播女神只想跟你过一生この恋が消えてしまいそう会いたいただいつでも会いたい少しだけ涼しい夜風が海岸を吹き抜けてあなた髪が揺れてますその横顔に映っている赤ハート咲いてシュッと散って夜に打ち上げられた遠い花火二人照らしながら広がるこぼれる日の怖せつなさへと変わって私の胸 可以吗？马克信箱为主题，马克信箱读了这么多信，我却只想读你的心。什么意思？好慢半拍哟。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JSO Brothers 3 Hanabi 花火烟火。那我们就用刚那一句来做一张咯，你觉得怎么样？ 随便你啦。 有人说马克一定心里在想色色的事情，我确定他应该是没有。就凭那一句想要激起他的涟漪有点难吧。 是谁说的？ 你说在想色色的事情、俊彦说的。 蛮了解我的、 你刚刚那个也可以想要色的。 他真的蛮了解我的、真的真的。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 Do you ever feel?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当然大家的集思广益，大家的创意都非常的棒。如果你有任何创意想要提供，或是你自己有什么你自己就是埋藏在心底，你觉得自己很强， 撩妹话术， 对，撩妹话术，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当然，这个小时我们也会进行的是立马帮帮忙。如果你那个忙已经累积很久，你就在等今天要帮忙，你也可以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帮你的忙哦。Katy Perry 的 Firework， 同时进行两个主题就会有点困扰。我刚刚看到有人说，上次提到新使用的头皮水是哪个牌子，有提过了吗？我看了想说， 这是在撩什么？三秒才被打，哦哦哦，不是撩妹， 是在帮帮忙呢， 是在帮帮忙。但我现在在播歌，我不敢跳出去看我的相机胶卷。 嗯嗯嗯， 要挑战吗？ 不要不要。 好。今天为你选播的排行榜呢，都是日本的女生，二十几岁的女生，她们在夏天的烟火的时候会想听的歌。哎，怎么会有叮当在里面呢？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第五名这首歌找不到，我就放了一首叮当的花火进来。 同样都是哈娜比。 对啊，都是哈娜比，可以吧？ 嗯。那1976为什么不放1976呢？ 哎呦，现在跟我站乐团是不是？ 对啊， 我五名呀、啊，有阿信一定要放啊。那你喜欢这个吗？全世界最甜的糖是什么？是我的胸糖。 哦， 他不喜欢呢、啊。 不知道为什么你讲到胸膛的时候，我满脑子想到都是你的胸毛，我觉得好恐怖哦。 你是看我胸毛吗？ 我觉得好恐怖。 如何委婉的、漂亮的跟主管说，主管我不想要加早上的班？那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内容。早上不想加班， 不想加早上的班哦。 早上的班是什么啊？你来浇花是不是？ 就是反正我不想要早上来就对了。 嗯。 唉，用撩妹的方式撩主管吗？ 太累了吧。明天以后，如果爱情是一场花火，一闪即逝的花火，我也要去追求。 什么是折磨，什么是享受，在爱里折磨我都会享受。什么是付出，什么是收获，什么飞蛾总是扑火，谁算是贫穷，谁算是富有，谁打翻杂事在夜空挥霍，谁改变了我，让我终于能摆脱平凡的那个我。漫长人生原本像是沙漠，却在你的脚下长出绿洲。命运结束了沉默，夜空炸开了花朵，我们很有默契，一起抬起了头。天空正绽放无数花火，短暂美丽的花火，没有空气像明天以后。如果爱情是一场花火，一闪即逝的花火，我也要去追求。闪即逝的花火，我也要去追求。 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

个团体叫做夫基夫拉比克。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然后呢，这个小时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撩妹或逆向撩妹、逆向操作的金句，最近也觉得让你开怀大笑的、会心一笑的，也或者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大家一起立马帮帮忙的，都欢迎你打开飞碟的猫 app 来留言。那关于头皮水呢，我刚在广告的时候看了一下了。叫做 忘记了， 叫做发基因控油平衡露痕一痕基础保湿， 这听得懂吗？就是发基因啊， 发基因啊，或者他就写什么 O2， 我那个 O2 是氧气吗？ 嗯 ，O2 hair，、嗯、你可以搜寻看看，我那一罐是橘色的瓶子。 駐車場の猫はあくびをしながら今日も一日を過ごしてゆく何も変わらない穏やかな街並みみんな夏が来たって浮かれ気分なのに君は一人さえない顔をしてるねそうだ君に見せたいものがあるんだ大きな 有一个妈妈级的同事疯狂的抱怨她的婆婆，我走到哪她就跟我到哪，然后说个不停，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这个就只能一直怎么办啊？这个没有办法哎，很明确的就是要躲到一个地方里面，就是让他不要跟来的地方。 然后 每天一直上厕所， 然后 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然后绝不回应，只能回嗯哦哈， 嗯嗯哦哦哈嘿， 哈可能要避免，哈是一种很有共鸣的感受 哦，所以只能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柚子的夏色，在今年夏天你也会去追寻烟火吗？哪边有烟火你就往哪靠，这样 哪里有？ 就澎湖啊，每次夏天就会有烟火节啊。然后 我的确有朋友真的就是到澎湖去了，去看了烟火，但非常可惜，他去的第一天下起了雨来，烟火还是照放， 是哦， 他就是在雨中看烟火， 别有一番风味。 Funk Q 呢，有人帮 Funk Q 宇宙人 Funk Q 做了一个撩妹金句。Funk Q 的照片配上 Bass 学妹，虽然我们不能一起升学，但我们可以一起生小孩。这适合 Funk Q 吗？ 好像不适合学长的感觉。 这首歌曲叫做《长短记》。 あと何度君と同じ花火を見られるかなって笑う顔に何ができるだろうか傷つくこと喜ぶこと繰り返すのみと浄土焦燥最終列車の音何度でも言葉にして君を呼ぶよ波の選びもう一度どうどうどうどうどうもう二度と悲しまずに済むように はっと息を飲めば消えちゃいそうな光がきっとまだ胸に住んでいた手を伸ばせば触れたあったかい未来は密かに二人を見ていた パッと花火が 你们啦， 素瑶。 老雷老雷老雷，我的马奇，弟弟的威，最会出奇。All eyes on me， 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911罗志祥最新单曲《瓦嘎里嘎吼》。 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ONNO 浓浓。 我是奥斯卡眼科张振中医师，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李玉玺的《闭上双眼》。如果你已经就是可能忙着工作、忙着打字、忙着打电动，各式各样很久了，你是时候闭上双眼，让你的眼睛好好休息一下。不是你睡着了吗？舒服吗？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呢，我们会跟你一起 BO 一下。 Yo， 我们待会有 OZ。 你说你永远也搞不懂那个宫里的我 ，Yes indeed， 就是想要留住属于我，抱紧和拥有。世界上没有怯懦的高楼，没有细水长流的烟火，闪闪发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更健康。 爸，你要去哪？ 我要出去走走。 哎，等等，你的钥匙圈有带吗？ 在这儿呢，别担心。 路上小心哦，记得在晚餐前要回来哦。还好有波比守护宝，可以轻松吊挂在钥匙圈上，不用担心老爸迷路怎么办。 波比守护宝随身 GPS 定位装置，透过手机主动掌握家人动向，拇指大小最轻巧，每日10元轻松租。快上网搜寻波比守护宝。 波比守护宝，全新守护您的所爱。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翻，转下去。 扑我， 伸手张腿，拉拉筋。 推我，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德安航空董事长郭自行长期福报机队维修费及各项管销支出，涉嫌向民航局诈领补助金超过5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再次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发动第三波搜索及约谈，共计3人到案，其中一人为德安航空前任董事长戴立俊。北检上个月依诈欺罪向法院声押郭自行获准之后，又在约谈前任董事长戴立俊与他的妻子，怀疑戴立俊可能从1995年开始就以同样手法诈领补助款。侦讯之后认为没有收押必要，欲令戴立俊100万元交保，他的妻子无保请回。南山人寿投资部门经理人涉嫌炒股，而且公司隐匿2个月，没有及时通报金管会保险局，必须接受高强度精简。南山工会行文金管会表达希望金管会严查此事，并且函请南山公司负起法律责任，向保护业务员及社会大众说明始末。工会干部更发文主张高层应该有人下台负责。南山人寿企业工会理事长严庆龙指出，叶姓经理人涉嫌违反保险业内部控制及稽核实施办法规定，严重影响南山公司声誉与金融秩序，也冲击工会会员招揽保险，希望金管会严查。现代人工作繁忙，连带影响健康。根据人寿公司调查，台湾各地区民众的健康样貌各有不同特征。北部人肠胃差，中部人欠运动，南部人经济压力比较大，东部人健康检查比较少。 这项国人健康生活形态大调查发现，北中南东正头不同，北部地区为主要都会地带，涌入许多工作的青壮年人口，外食族比例相对较高，三餐时间不固定，无法均衡饮食，影响消化道系统，近四成民众曾经出现肠胃问题，比例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民众最不爱运动，高达 35.4% 的受访者每周运动少于一小时。不仅如此，还有 9.2% 的人经常暴饮暴食，两者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反观北部民众，每两个人就有一人每周运动时数超过两小时。南部民众的经济压力以 62.1% 大于其他地区，分析原因可能是受人口老化衍生出的高龄照护需求影响。后山东部地区的民众高达 75.9% 没有健康检查习惯，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每年安排一次健检。现在开始，民众在全国各户政事务所也可以申请劳保、国保生育给付和劳保家属死亡给付。劳动部劳保局推动政府数位化服务，提供更多结缘更多便捷多元的申请管道，和内政部跨机关合作，共同规划一站式便民服务，让民众到户政事务所办理子女出生登记时，可以同时申请劳保、国保生育给付；办理死亡登记时，可同时申请劳保家属死亡给付，一次完成户籍登记和给付申请。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300点，跌幅1.33%，成为22,39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0点，成为226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30点，涨幅1.07%，来到28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7点，来到930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9点，成为28,29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成为3294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点，来到10,946点，成交金额146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21兑一美元，台币升值9.5分。日元以110.97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24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在台北东方290公里海面上，以时速25公里向北转北北西移动。今天北部、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东半部还包含绿岛、兰屿及北部、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长浪。全台各地今天预测气温都在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新时代休旅先锋 New Ford Kuga 净黑版强势登场，搭载安全驾驭本格 ACC 及 AWD 系统，坐拥世界级 EcoBoost 双涡流涡轮引擎，傲视同级245匹最大马力。 Kuga 净黑版智能休旅更添跑格魅力，限量免费升级30,000元净黑运动套件组，欢迎莅临赏车。 Ford。 天哪，今年再不脱单我就得再等12年。 怎么样才能摆脱宅男的封号啊？ 谁可以来救救我们呢？ 还没有交往对象的单身男女，学习正确的交往与婚姻观念，才能够帮自己拓展交友圈。参加未婚联谊婚前教育活动，快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查询。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 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现在呢，在我们对面呢，在录音间旁边呢，就是有一位，我真的觉得是今天，这一位歌手，这位创作人，这位编曲人，这位制作人，我觉得。今天这场访问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说应该交给他主秀这样子吗？ 因为其实就是他的音乐就已经就 是足够说明一切。 身为一个创作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的作品已经就是完完全就是一切。 嗯， 今天来我们就是聊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 OZ。 Yeah， 就是 OZ。好，所以呢，OZ 其实我有看到你在网络上面，然后不管是包括你的发表会啊，或之前跟好朋友一起拍那个 YouTube 短片，那个非常好笑，就是上熊吉掰了，非常的好笑。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有想要了解 OZ 这个人的话，你想要了解一个酷的他，你就去看他那个记者会那个画面；你想要了解就是比较真实的他，你就去看 Nike 跟就是熊仔访问他的画面。 还有我还有一个跟小光头，你知道小光头是谁 吗？哦、oh, okay. ， 跟小光头也有另外一个介绍酒精划拳游戏的影片， 对，所以在网络上面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访问了。那当然音乐就更不要说，现在就是大家要接触就是音乐，然后利用 YouTube， 然后利用这些串流媒体平台，然后听到音乐的方式，我觉得 OZ 的音乐就是我们就不用多说，我们听就好了。 Street that on my parents looking nasty. Yeah, everyday glazing, you could call me crispy. Whoa, my silk made in China, I be repping the Far East. Yeah, magazine paper, GQ, Vogue, and Hypebeast. I be trendy, yeah, now look where it got me. Luxury brands don't use no mandies, they just put all in their army. Whoa, pop a dash, carpet bags, blowing cash all day, I be swiping. Designer pants, different brands, out of hand, yeah, I'm a disciple of fashion. 这首歌曲呢是之前跟 Ray Ray 合作的，然后这首歌没有收在专辑里面。那其实呢，你在网络上面 ，OZ 在最近这几年跟很多网络上面声量很大的歌手，然后或是 DJ 或是艺人一起，或是 rappers 一起合作，所以就是他的声势就越来越庞大跟壮大。那这首 OOTD 它的意思真的是我们普通在讲的 OOTD 吗？ 对对对，就是 Outfit of the Day。 对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从 OZ 的 OOTD 开始吧。 是， 今天 OZ 身穿 身穿很多项链上面这哦，你现在刚好播的 这首歌是奥西曼德斯，就是我这张专辑的 opening。 对，那我在 MV 里面我就拍了那个前导影片，里面就是戴这个项链，上面就有一个 OZ 那个编号，还有20264，拿 OZ 20264。 没有，就只有264，然后上面是 OZ， 然后这是个狗牌。 对啊， 对啊，然后这个狗牌， 大家知道狗牌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是 Marine， 然后你出去的话， 对， 如果你在战场上阵亡了，然后我必须就要带我的好朋友的狗牌回家， 对， 就代表我把你带回家了。 对，然后这个前导影片。就是大家一开始放这个前导影片，大家其实有点看不太懂，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其实里面有埋了一些伏笔，之后久而久之会在未来的作品之后不断带回来。 哦，真的啊，所以已经想到这么后面的事情。 所以未来是指下一张、下一张这样？ 不一定，对啊，有可能。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我现在做很多就是不管是歌词里面，会有互相呼应的歌词，或者甚至我专辑。这个本身有一个，其实就是在形成一个宇宙，就是宇宙观，就等于是我之后的作品，不管我是跟别人合作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歌词里面都会有这样互相呼 应。你把自己当 Marvel 精灵， 对对对对对 ，Oh my God！ 这个宇宙未来真的是会形成的嘛？ 对啊，像 是不是做到一半会忘记了？ 对对，不，像比如说你现在纯粹看我那个前导影片跟 Diamond 这支 MV，你会发现前导影片也是在沙漠，然后。一前导结束 ，Diamond 也是在沙漠，就是这是一些比较没有人注意，因为其实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前导影片的这个细节，但其实前导影片有预告一些很埋了一些很特别的伏笔。 就其实影像方面是可以连贯的， 对对对，然后音乐跟歌词都有。 天哪， 那不 我会到什么时候才会知道啊？ 想好这一切了吗？ 而且其实有时候是在中间说哦，这个东西可以签到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不断创作不断。所以其实也不会是一瞬间，大家就是每一个东西，我会彩蛋会不断这样偷，而且或甚至永远不会，然后要看网络上有没有人抓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像不管是我弟到米奇，就我们这一群人，其实都是很喜欢打电动或者是看电影，看赛，像甚至是 Marvel 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彩蛋是反而是要让。大家自己去找 到。OK OK， 就是自己讲出来以后，好像觉得说，哦，我埋这个你们都没看到， 对对 对， 就有点逊掉，对。好，所以这等于是也是，其实等于是你所有的现在的创作都会是未来的怎么讲 foundation， 就是每一个词都有可能变成未来的一个彩蛋，这样 甚至是专辑本身哦。而且我光讲这个东西就已经在 讲太多了吗？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这张专辑有个彩蛋这件事情。之后我会、這個， 我之前已经听你在很多地方说这有个彩蛋，對對對，但是我不会，就是他永远都说 不会讲， 之后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但是这个彩蛋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个小提示 哦， oh， okay。 就光这个彩蛋也是有一个未来。来性的发展，对对对， 天哪！ 你是很喜欢看大家慌张，然后去找东西的感觉， 就是觉得我常常做这件事情还蛮好玩的。 因为如果有人是，譬如说搜集迷或是解谜控的话， 对， 听到了以后会很。这个会很不舒服，因为我会想要一直去找，一直去找。可是你的创作的方式，它其实没有一个，就是我不是告诉你说这一张考卷有100分，其实不是，因为我会一直不断，这个宇宙会一直延伸出去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东西耶。我、哦、天哪！ 谢谢。我说这是个开头。 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呢，今天在马克玛丽的现场来到就是 OZ。 What's up, everybody? Yes， 那 OZ 呢？当然，在很多很多的节目，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在问你说 OZ 的名字哪里来的。如果大家好奇的话。 就秉持那个彩蛋精神， 你直接在自己去找是不是， 你在 YouTube 上面就可以找到，好不好？我觉得你应该解释超过300万遍了， 差不多 了。 就是有一个哲学课的时候， 对，在高中哲学课， 然后啊，就是有一个旅人，他去埃及的沙漠里面，然后看到一个雕像，然后雕像就脸都糊了， 对， 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哦，原来他是一个，就是 对，非常， 就是以前一个很厉害的法老，然后呢，就是有点像以前凯撒到哪里就征服大家，然后立碑，然后说你看我现在是什么万王之王，多厉害等等， 但现在都模糊不清了。 但是 detail 就保持了，就是你 还 是可以看 的。对对对，所以 这很酷哎！第一次有人帮 我 介绍， 我帮你讲完， 讲完这件事情。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里面有一个神话故事的名字，然后你把它取了开头， 是 叫做 Ozzy。好，所以呢，基本上 Ozzy 就是希望他的创作可以就是像这一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伟大的万王之王，不是像他征服了什么东西，而是像他征服过后遗留下来那个 remains。可以过了几千年以后还是看得到细节的那一种感觉。好，所以呢在这张专辑，然后我也看到就是那个时候 Ozzy 妈妈然后到那个记者会， 对对 对，然后呢就有说你小时候从小六的时候开始迷上了音乐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你都在听什么音乐？ 那时候因为一开始只是在学钢琴，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对音乐完全就没有兴趣，而且是很扯的没有兴趣。对，但是后来一到六年级，等于是因为同学身边会开始听音乐，然后 New Metal 那时候是 Linkin Park 最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就爱上了摇滚文化，就 New Metal 这个东西。然后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两个朋友是超级听 Hip Hop，所以 Eminem、50 Cent、Drake 这些有 没有，对，就在那个时候， 对 Kanye West Graduation Party 那阵子，然后等于是我等于是一从那阵子对音乐的所有的兴趣，甚至流行音乐，我讲艾薇儿应该很丢脸，但是艾薇儿 就是 Green Day 那 年代，就是、 那 一年 瞬间的爆发，对音乐的启发，然后久而久之，马上大概国中结束接高中就是 Skrillex、Avicii、电音这些，然后那等于是我那时候又有一台电脑跟 GarageBand， 我就开始研究编曲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很自然的就变得想要做音乐制作这件事情。 哦，那你什么时候？啊，应该从那个求学背景开始吧，就是你什么时候，比如说在哪里长大的啊，然后你开始怎么样真正去进入去学这些音乐这些东西？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我是从 LA 出生之后，大概一两岁之后就回来台湾，然后我妈就送我到那个美国学校，天母的一个美国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就从小到大都在美国学校念书。然后念音乐，因为美国学校本身环境就是比较，我可以自己选自己想要上的课，所以我基本上我选的所有课都是比较偏影像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当你们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就有这一些类似的课程， 对哇、哦，甚至是就是当然不是编曲，但甚至比如说有爵士班，或者是我就算没有去爵士班，我也会去跟那些爵士班的同学 一起 jam。 对。 好快乐学习环境哦。 对，算蛮快乐的，对啊，我觉得还蛮。蛮开心， 你同等你要付出一定的财力啦，这样子。 明白。 好，然后之后呢，就是所以你一直都在台湾，然后在美国学校。 对， 什么时候出国的？ 我大学的时候出国。 OK， 然后大学的时候去 Berkeley， 然后念音乐。 那个时候念，因为 Berkeley 分得很细嘛，所以你念什么？ 那时候我选的是 MPNE， 就是也是音乐制作这个东西。但是我第一个学期，能选的其实没有很多，所以我选的那个专科最后我也只有涉略到一点点而已，就等于是前期班而已，后来就被赶回来台湾了。 赶回来，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老师，等于是有个 vocal 老师，他是韩国演艺圈的一个算是专门教如何声音唱歌发声的老师，刚好是我的老师。然后那时候等于是我在 YouTube 只有大概一些小作品，但是是帮自己拍 MV 有的没的。然后他看了我的 MV 的成熟度，他就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个再雕一下，说不定就已经可以，可以出道了。所以我觉得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 就直接回来了？ 对。然后那时候我18岁，然后刚到在三个礼拜，我就说。我才刚到这所学校，而且是我梦想的学校。那 Berkeley 应该是一个很大家梦想的一所音乐学校。然后就三个礼拜之内被赶回来。然后后来他说他可以介绍一些韩国演艺圈什么有认识。然后后来刚好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我现在需要一个男团的一些一个主唱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把我推到韩国这个男团这件事情。然后我那阵子也考虑了很久，因为其实虽然 因为那时候韩国等于是往巅峰那边走，你知道吗？那一方面我会觉得说，虽然男团这东西不是我一直选，我选择音乐， 好难想象你在男团里哦。 对，但是就是感觉好像对，也有 就男团里的坏小子啊。 他会有点 微、哦，哎、欸，对，因为韩国的男团里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角色，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一定就是当 rapper， 然后你可以当最坏的那个。 对啊、 但是基本上，对，那时候我就在考虑说，希望说不定可以至少是一个角色。 对， 但是到最后等于是要签，因为那签也是签非常非常久、嗯，然后最后我等于是有点考虑说，这有点违背我当初想要做音乐的本质，嗯、就是说我其实是喜欢音乐，而不是当 偶像 当偶像这件事，而就是踏上这个，因为我本来根本不想要做。 目 没有想到目前这件事情、嗯，对对对，所以后来我还是觉得自己做比较 哦，哎、欸，又是一个就是从美国，然后对音乐很有热情，然后回来以后本来没有想要当目前，就后来又阴错阳差走到目前的人， 对， 又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人。你有看《Get Out》吗？就是那个逃出 绝 命镇， 耶！ 我今天就是觉得，就听完专辑以后啊，我就会是那个想要竞标，然后买你灵魂的人， 好可怕、 哦，好可怕，怎么那么可怕？ 很有才华哎、欸，对啊，很想要就 是你 是 那个瞎子吗？ 对对对，我就是 那个 瞎子，我就要、就是、 买你的眼睛， 我要拿茶杯就让你进到 Sunken Place 这样子， 好可怕。 好啦，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我们再多聊一些 OZ 这一张专辑它的制作，还有它背后的故事，待会回来。进歌进去。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Oh bab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eye, oh my. Give me up, 感情是回荡在我耳边。 白天躁动，晚上失眠。最躁男团 CTO Second Single Insomnia， 陪你共度每个失眠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敢在台北市区随时开窗大口呼吸，一次入手万平基地？只有我敢，冠德为山丘。 你敢在台北市区占有无敌天然景观？只有我敢，冠德为山丘。2937-6788。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认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是 OZ。 Hello， 大家好，我是 OZ。 今天其实有好多个想要开场的部分，就是 要怎么样跟观众、听众介绍 OZ， 其中 有一个想法是可以就是唱一首歌，然后让大家因为 APP 上面大家都在讨论新二代这件事情， 所以你刚刚只提了 OZ 妈妈这样。 对，我刚只提了 OZ 妈妈，但 OZ 妈妈其实 是我小时候常常看到的一个女生在电视上面、对，所以今天其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 OZ 出场，就是和阳、不对，不是和阳光。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有阳光，我约 会吧。你居然问他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对， 我从小听到的。 你怎么可能会问他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说不定有可能没听过啊！ 怎么可能？ 我是因为我以前都会跟我妈去做秀，我都在旁边玩，所以那些歌都是无限洗脑。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不是和阳光约会，我们就是和究竟约会吧。 Right. B O B O O， That's right yo。 哦，我都没想到这个。 是的。然后刚刚跟 OZ 讲说，你做歌是不是非常快 ？OZ 说，像这首歌三个小时， 对，差不多三个小时， 从头到尾哦， 词跟曲， 哇、 wow ，跟曲，对， 对，所以就是快的话可以很快，然后就可以做出一个很舒服的节奏来。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是你自己会听自己这张专辑吗？ 我 还是做完就好， 其实做完之后，我完全我会有大概一个，因为包括剪接这件事情，我都会无限去听这些歌，所以。当专辑那时候压片好做好，然后甚至 master 好之后，我只有听过一遍之后，我就大概有大概隔大概两个礼拜完全没有听这样，因为太腻了，太腻到一个不行。而且像 BO 这首歌也写两年了，《掠食》这张专辑，就是这些歌都是我写大概一两年的作品，然后都很熟悉，所以就还好。 所以你也还没有试过，就是用自己的R&B 专辑。放在床头，把 妹 跟做床上运动， 太太怪了， 太怪，没办法， 会很分心吗？ 这会很奇怪吧？你自己想象这件事情，就假设如果，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哇，今天真的跟弄到一个自恋狂，天哪， 这会很恶心哎！” 两个人都解嗨， 那超解吧？你觉得这？ 除非是歌迷。 但是歌迷还是不行，他觉得说原来这个偶像是 没有没有，我觉得歌迷的话他会很沉醉。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只能试一次了。 还有一些可能讲到什么符合我的动作，什么折下来的动作做不到那个，然后他会马上就讲、到这一段，我做得到。 太认真了吧？来之前先做功课， 每句歌词都麻。 对对对对。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也找到了现在一样在网络声量很大，然后他也是期待他的个人专辑啊，他现在也是很努力在做他的个人专辑的9M88。B.O. When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be up. To turn our HBO tonight. Got warm HBO tonight. When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be up. When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be up. I'm always like a party poop. Look at people, what they're trying to prove. Till the moment I see you. Well, you should know what I wanna do. Think I'ma be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G.O. with you.Little bit more to kill my vibe with it. How about we make a deal? 我们可以跳舞跳到天亮，可以什么都不用想。Live in this moment, 不必假装。Let's go with the flow tonight. Only me and you.刚刚在进行一个很严肃的学术讨论， 哲学思辨， 对，关于人类繁衍的问题，对。可是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譬如说，就是 for example， 如果你是 Eminem， 啊、uh-huh. ，或是如果你是 50 Cent， 或是如果你是、uh-huh. I don't know Brian Adams 或者之类的， yeah. 那怎么办？那他们也是听到， 还有那么多， 也是会听到朋友的啊。 你说不小心一定会听到， 一定会听到啊。 我觉得我到那个位置之前。 没有办法去以那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当你音乐真的已经全世界了。 当他宇宙建好之后，他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了。 对，因为现在的话，你可能听到你的朋友，比如说你听到 Jason， 你听到熊仔，你样都会觉得好奇怪。 You， 我们现在纯粹在讲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听， 对啊，对， 那就很奇怪啊。 所以现在就是那些譬如说很棒的韩国的 smooth R&B 还可以，因为你不认识他们。 对。 然后那些就是偶像级的那些 R&B 的歌手没问题，因为你不认识他们。 对。但对我来讲，我自己如果在做这个 playlist，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 playlist， 对， 但我这个 playlist 里面做的音乐都是真的是比较偏一点，就是可能 indie R&B 歌手，所以几率比较不会有认识到。 快给我们几首 indie R&B OZ 严选。 我最近 好想要害进你那个 list， 然后乱搞。 拿出手机了。 我最近有一首我超爱。 哦，来来来。 哦，但是我先跟你讲。Daniel Caesar Best Part， 这首歌，非常非常浪漫，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 居然在手写男主角在手写笔记啊！ 我是手写笔记啊，对啊， 而且用这么传统的手写笔记。 因为其实我发现最近做听，你知道我们以就是上前一阵子是听。PBRMB 这个东西，比如说 Party Next Door， 像 Party Next Door， 我上一个最常听的就是 Come and See Me， 这些音乐。但我发现我近期还蛮喜欢 Daniel Caesar 的那种方式，就是感觉很浪漫，就是 Make it Love， you know， Make it Love。我最近这一首是这个， 他应该直接截图给你才对啊， 不用啊， 超棒 哦、，OK， 超级无敌棒。 那讲了，我现在就想听哎、欸、 ，All to You， 我们可以现在就来听一下吗 ？Sabrina Claudio， 可以啊，你要怎么 就接上去就可以。 我没办法接，我就是 iPhone 10哎、欸， 哦、oh, ， 怎么办？ 哦，那个需要转接头， 怎么办？ 那没办法， 这首歌太棒了，还是我这样播？ 可以， 来哦。 哦。Yeah. 是有够色的那个和弦下的 对 这很坏，这首歌很坏，这是我听到的时候 I was like oh my god， 真的 耶。That's right。 我们刚刚应该要就是没收一下他的手机，然后把就是 OZ 的歌全部都偷偷编到那个 list。你下次 对啊， 这是对你最终极的恶作剧。 对对对，就把全部都放进去。 对对对， 这超编的 啊！好，我们说就是这一段应该要聊聊音乐，就聊完 是在聊音乐没有错啊， 是在聊音乐没错啦。对对对，这张专辑里面呢，其实很多歌都有故事，然后我们随便挑几首歌来讲讲，然后我们来挑几首，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少讲，像是 Me Instead， 对， 多爱，这一首歌其实故事还蛮酷的，就是那时候我去年在拍《天堂岛》的时候，我是跑到希腊两个礼拜，然后在那艘船上面，就是我朋友就是有这艘船， 我知道，遇到 Lindsay Lohan， 对 Lindsay Lohan 这件事情，然后在同一天晚上，Lindsay Lohan 差不多下船之后，有另外一群朋友，外国朋友，意大利的朋友过来。然后那时候我就没见过，但是就是有两个有一对情侣，然后那个女生漂亮到应该是我人生中见过最漂亮的人类， 这么夸张， 人类那个，而且她是一个，她有一个气质。我跟你讲，其实脸部精致不是一个重点，是她本身散发出来的 那个 气质，还有她讲话的那个节奏跟那个 tempo， 我就说，哇，这个女生真的超级漂亮，然后那时候我大概也有点。BO 了，略 BO， 然后 微 BO，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沙发上大家一起聊天，然后我就跟他也聊了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他男朋友在做别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等于是躺在旁边，然后我就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我就突然脑海里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听到这个 beat， 你现在听到这个 beat，是我在耳朵里幻想出来的一个 beat 的一个情绪，然后我就在手机写了40分钟，写了一个歌词，就假设说。如果你是我的，那该有多好！ Oh. 然后等于是把它建立一个这个角色，就是说其实我已经认识他很久，而且那两个小时我们聊了超级多，感觉上我已经好像认识他了， uh-huh. 所以后来这歌词就写成这个样子。 哦、oh, ，所以这个 me instead 就是希望就是那时候他有男朋友对不对？ 对，而且那男朋友刚好那时候也没有在理他这件事情，就是在自己做自己 的事情。所以在写歌词，他就在旁边吗？ 没有，他在做自己。那女生是在坐对面，然后男生 在聊天， 在外面。 喝酒啊，做些有的没的， 所以就想要 miss instead 一下。 对对 对, 對。 但在那个当下，的确你是她的男朋友，在那个当下， 对的那个感觉， 对 的。 Let me press my lips against your neck, and then make my way down under your breast again and again.这次呢，在专辑上面呢，其实大家现在大部分应该都会听串流音乐吧，或者在 YouTube 上面听音乐吧。可是呢，OZ 做了一个实体专辑，而且做实体专辑的限量发行。 嗯哼， 我那个时候呢，在前几个礼拜吧，我就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就问说哪里买得到 OZ 的专辑，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有点困惑，因为他以前就他也是一个 R&B 爱好者， uh-huh. 然后在 R&B 圈就是也是有名人士， 是， 然后自己以前也做过唱片， 是 等等。我想说，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应该都会拿得到吗？ 对, 对。后来才发现，哦，原来限量这么少， 超级少。 对啊， 对啊， 说一开始只要压1000片，这是陈绮贞那个时候的概念，你知道吗？就陈绮贞那时候的1000片，现在不知道卖到多少万了，很可怕哎、欸。对啊，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本来想要把这张专辑这种实体专辑这件事情弄得限量， 嗯， 而且甚至想要在这张专辑有一个实体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收集实体专辑的已经不多了， 是， 然后我觉得我希望我出这个实体专辑要有它本身的意义， 嗯， 包括说我不想要在这张专辑，虽然感觉好像包装质感是那个样子，但我并不想要做一些很花俏的事情，比如说。嗯，可能把做个很大的或者是很三角形的专辑有没有？或者 USB 什么，就是觉得你现在去看国外或者什么，真正像 Kendrick Lamar 这些 CD、Drake、Scorpion 这些，其实就是一个硬壳的 CD， 就是专辑就还是专辑。 对对，专辑就还是专辑，嗯，但是我里面用彩蛋方式，或者是用它里面的一些陈述的方式，甚至之后我会公布的一些事情， 嗯， 来让这张专辑有实体收集的概念， 嗯， 的价值，嗯，对对对对。 所以一开始的1000张其实瞬间一天秒杀，然后赶快再加印。其实这个专辑里面呢，还有就是限量当中还有限量的限量， 对 对不对？ 就一个金色的版本， 对啊。 金色是指哪里金？我没有看过 里 面 CD 是金色， 对，是没有 CD 下面垫的那个壳，是电镀金色的， 对 对啊， 很酷。然后另外在那个设计方面也有，每一首歌呢其实都有一个 symbol， 对， 有一个符号， 符号，然后每一首歌，就我像这张专辑我就没有特别想要就是让写歌名这件事情，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很多歌名是英文，然后有些是中文，嗯，所以等于是我当排列出来我也觉得说 会不协调， 感觉不协调，嗯，但是选哪一边又好像不太对， 嗯， 所以我最后干脆都不要有，嗯，就是以一个 symbol 的方式去， 嗯， 像比如说 Ozymandias，嗯，这奥西曼德斯就是一个匕首， 嗯， 就是一个国王的等于是宝剑之类的， 嗯， 然后 Diamond 就是一个钻石，天堂岛是一个树， 哦， 然后 Me and Stead 是一个玫瑰花， 哦，那是玫瑰花，我以为是一个人，说选我， 我有听说这件事情， 我以为是选我， 超好笑， 对， 那时候我看我说哦，真的有一点像。 解读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我有问题的就是接着下来的这一首歌，这一首歌叫做 Bad Intentions，uh-huh. 对，然后为什么是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 菱形，菱形， 这个菱形它其实是一个算是弓箭，你知道像射飞镖它有 一个靶吗？ 有一个靶，对对对，它就是我有企图心，我想要攻占你的， 哦， 对对 ，I'm aiming for your 小心啊，对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靶。 等一下，在那个 me instead 之后，我发现我可能有很多都会会错意 ， 我要每一个都问一下。 你拿张给我，我要 看。好好笑， 你这也要看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很多我都看不懂。 好好，匕首讲了 ，Diamond 讲了，然后哦，那个复活，不是天堂岛是树， 是一棵树。 好， 就是， we out here 是钱 money 的一个 dollar sign，那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就在讲我们兄弟们，我们出来 hustle 这件事情， 哦 okay， 就来赚钱来。 OK。那 blackout 为什么会是一个像光的东西？ 它是一个太阳，然后它是一个日食， oh. 所以像 blackout， 你知道 blackout 这个概念就是眼睛断片，就是眼睛已经看不到。 对， 那眼睛代表是光明， oh. 然后现在你看到日食，就是你眼睛看到光明被遮住了，所以就是 这个转了好多圈哦。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好，那在 wings 我应该没有 wings 就是翅膀， 对， 就 是 翅膀嘛， 这个翅膀本身， 这个没有错了， 这个没有错，没有错。然后像最后有一个刚 Mission 讲过了，然后 Band Tension 讲过了 ，Pray 呢？ 掠食这首歌。就是因为他歌词里面是在讲我是一个被掠食的那个猎物、嗯、然后掠食我的就可能是一个不管是什么动物狼、嗯、然后可能是个兔子或者不重要、嗯、反正这是一个假设性的东西、嗯、那就是牙齿、 哦、 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个门牙然后有两个虎牙在上面、嗯、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这是 牙齿它是牙齿它是那个猎物的牙齿 不是栅栏 对吧 或是音量表 对还是钢琴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啊最后当然就是很明显 ，title 就是皇冠嘛，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可以这个理解。好，所以这张专辑有很多很多的巧思，然后OZ 会不断的一直说里面还藏有很多大秘宝， 对， 小秘宝、小彩蛋、大彩蛋，等大家去追寻。 是的， 在实体专辑里面有，然后在。怎么讲？歌词里面会有，在 MV 里面会有， 对， 影像什么都会有， 都会有， 就要请大家好好自己花花时间跟脑袋去追寻了。 没错， 今天呢，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Pray， 好，要被不管什么东西吃掉的 OZ。今天最后有没有还有任何东西需要就是跟大家好好的说说的？ 我觉得。BO 快破一百万了，两个半礼拜之内，所以我那时候答应要做一件事情，哦、之后应该今天会破一百万，所以我会公布，等一下会公布这件事情。 要做什么事？ 对，然后之后也很快的，在一两个月之内会有一个专，就是算是一个听歌会或什么之类的、嗯，然后之后也会有个专场，这是两分开的东西。嗯，所以看我的 Instagram， 看我的 Facebook， 其实主要在 Instagram 我会发一些。公布这些消息、嗯、，Facebook 也会，所以就关注吧。 哇， 对啊，之后还有一些很酷的作品， 嗯 很酷很酷，很多很多，这半年来会大炸一大堆， 大炸，可以偷偷讲，就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合作吗？ 有，两个女生 哦， 但是不能讲， 还不能说， 还不能说， 左左右右， 对，没有。大 S 小 S， 你刚刚对的时候我吓一跳， 感觉就是 儿歌，对啊， 我告诉你什么我都可以。 对， 哦、oh, ，OK OK， 好，所以主要 follow Instagram， 对， 在 Instagram 要怎么找你？ OZ Official， 它是 OZIOFFCL， 好， 对 ，OZ Official， 对， 就可以找到 OZ 了。今天谢谢 OZ， 谢谢 ，Peace。 回想过去。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 周慧 在撩动 不被遗忘的时光，陪你重温花样年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姚顺，台北最有味道的地方就在师大古亭站。梁实秋在师大雅舍谈吃，何应钦的将军宴飘香孤岭街，懂得生活何必昂贵。姚顺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璞， 和平大道2200坪，城南复兴拓璞43至46坪，2966-8888，拓璞。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小心头枪 ，Be my love。 真正的爱能够征服黑暗，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许茹芸全新单曲《弗列亚》，陪你找到独一无二的勇敢。Sony Music。 嗨，我是万芳。 我们是 微笑巴士乐团。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送上是流氓阿德跟蔡依林的合作。 九令， 不是那个九令，只是他也叫蔡依林。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就是《最遥远的距离》。 是我的日记，你的希望，你的爱乐，是我的。冥冥之中，若像是天，阮忍袂开，无法度逃离，无力抗拒，愈陷愈深。心活着什么意义？可恨我面对命运是这呢啊卑微，明知也无可能。但是爱着脚掌是上遥远的距离，我爱你。如果我无你，人生活着什么意义？可恨我面对命运是这呢啊卑微，明知也无可能。 这首歌曲叫做《最遥远的距离》，那一样就是那首诗嘛，那首情诗，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什么 ？世界上最远不是什么？说啊，你说、啊、怎样？不是怎样？你在美国，我在台湾；你在埃及，我在台湾。 对，不是你在天桥，我在地下道，而 是你在天堂，我在地狱。 对，都不是， 那真的很远哎、欸。 而是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就那首情诗嘛。 我站在你面前，你却 对啊，干嘛？你现在觉得这是撩妹术是不是？ 不是 泰戈尔撩妹术， 就是突然想要刁他吧。 今天 他知道好不好？他哪里不知道？ 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也是《距离》，我很喜欢这张专辑，来自于刘庆。我们来听刘庆的《距离》，同时也要跟你说声再见。那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平常要找我们的话呢，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然后玛丽的象牙塔，可以找到我们的资料，可以找到我们的 Facebook， 可以找到我们的Instagram Mark Orange， 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们。最后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Yeah. 出击，芳华特点，错过此生不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R32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老婆，希望你可以每天亲我100下。 好，那我明天亲你200下。 看福原爱、江宏杰晒恩爱，就在 Choco TV 幸福三重奏。 还有1001夜、明日之子、中餐厅，所有你想得到的戏剧、综艺、动漫、电影 ，Choco TV 全部都有哦。 Choco TV 炙热下载中。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You phone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流氓阿德，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透过中期贷款便利 MLF 机制，向银行体系注入人民币5020亿元。人民银行之前提供的贷款不是今天到期，这次操作纯粹是扩大货币净供给量。人民银行不采用例行的7天期负卖回协定操作，而是提供银行1年期贷款，注资金额庞大，期限又长，加上人民银行上周要求银行业购买低平等的公司债，更加显示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立场正从中性转向宽松。不少国人爱吃烧烤，行政院消保处查核6县市18家烧烤业者的食材卫生、消防监管及卫生环境。厨房卫生高达15家不合格，其中台北市知名韩式烧肉 Honey Pick 更有蔬菜农药超标、食材过期，开罚6万。台中市的烧肉风煎、嘉义市的石头日式无烟烧肉、高雄市老爷烧肉7贤宴，同样在4大项检查中，卫生、监管、消防3项都不合格。尤其以烧肉风煎的问题最多，小卷验出重金属镉超标。2.7公斤已经给消费者吃下肚，而且这间烧烤店没有办理公安申报。台中市政府已经贴上不合格场所标示。台北捷运车厢出现摸臀之狼，过程全都给目击民众拍下。今天上午9点左右，一名女子搭乘台北捷运文湖线要到内湖上班，一进入车厢，就有一名年约20的年轻男子不断朝她靠近，她感觉怪异，立即远离这名男子，并且暗中观察。没想到，她发现男子竟然朝临近女子下手，背对被害女子，左手却往后伸，刻意触摸后方被害女子臀部。这名目击女子赶紧拿下手机录影搜证。等捷运停靠后，目击女子立即上前告知被害女子已经录下证据，两人按下紧急电话钮，摸臀男子仓皇逃逸。被害女子事后向警方报案，指称在搭乘捷运文湖线时，在松山机场站附近感觉有人刻意触摸她左臀，事后得知目击者拍下证据，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发现影片中只见摸臀男子身穿蓝色短袖上衣，戴眼镜、耳机，左手刻意触摸被害女子臀部，女子发觉有意转头查看，男子还装作若无其事。目前警方正调阅捷运周边监视器画面，清查男子身份，后续将依违反刑事性骚扰防治法移送法办。 美国内华达州法伦市一间摩门教堂今天闯入枪手壁开火，当时教堂内共有50人左右，最后一死一伤，枪手已经落网。警方指出，48岁的嫌犯欧康纳对象只有一人，不是整个教会，目前还在厘清他的犯案动机。另外，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今天也有一名歹徒朝大街上的群众开枪，波及14人，其中一名年轻女性丧生，歹徒最后引弹自尽。警方目前还无法判定这是不是恐怖攻击。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52点，成为7626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6点，成为12524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28点，成为53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点，来到2824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成为3289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30点，涨幅1.07%，来到28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62点，来到931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4点，来到10946点，成交金额1463亿。外资及陆资买超67.15亿，投信卖超3.61亿，自营商买超0.77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64.3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40兑一美元，台币升值7.6分，日元兑110.96亿美元，一欧元兑换1.1734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中部山区及宜兰山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北部、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是安。 交通部道路安全委员会及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白天躁动，晚上失眠。最躁男团 CTO 7月18实体数位亚洲全面发行 CTO 全程躁动签唱会，7月22台北起跑。 优福华语竞爷排行榜， 本周第963周，第5名许佳莹《心理学》，第4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3名 OZ 9M88 BO， 第2名李玉玺《没那么脆弱》，第1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竞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嗨，你好，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我们今天继续来帮桃子姐代班，在这一个暑假，我们会一直带下去。 代班夏令营 ，Yes， 在代班的时间呢，也是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的时候，最近你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说说？你可以把我们当你的树洞，反正你取一个匿名，不会有人认出你来的，你放心，跟我们说说。 应该是不会有人认出来的。 就是，就算有人认出你，也只要尽量的，不是尽量，你只要否认到底，别人也没有办法。 嗯， 对啊， 就真的不是我啊， 就真的不是我、啊。事实上，就是也许就声音像了一点嘛。 我觉得我听一听看，还好吧。 对啊，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乱说，听起来根本就不像，对 吧？是你吧？ 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或是你一直压抑了很久的秘密啊，都可以的。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分享0223639955。 这么快。 Hello， 你 好，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田中？ 是。 哇，在桃子晚报时段也得到了就是固定拨打电话的人，田中你好。 没有，因为我很想要延续上一波的那个撩妹金句 哦。 嗯， 你今天有什么撩妹金句可以分享？ 可以以玛丽为范本吗？ 你有自信会撩到我吗？ 哎，我们想这是一个情境题，我觉得有情境会比较有冲击性。 你说，你说， 如果我跟玛丽，我们现在是友达以上的朋友，然后玛丽，你可以陪我去寺庙求我的事业运吗？然后刚好在拜到一尊月老的时候， 嗯， 我会喃喃自语讲了两句话， 嗯， 一生只求五玛丽，但愿此生 marry me。空白了三秒。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好好，没有，其实 应该多想一些撩你老婆的句子让她开心吧。 对啊， 没有啦，就只是想说，如果刚好有听众女朋友是玛丽，刚好就是叫玛丽，英文名字叫玛丽， 这实用性蛮低的。 玛丽跟 Marry Me 这样子，对， 太弱太弱 ，sorry 啊，没有，就是还有上礼拜玛丽生日的时候，我忘了感谢一个人， 谁？ 就是苏小姐，谢谢苏小姐20年前那么辛苦把玛丽生下，然后在这平行时空，我们才可以陪伴我4年多下午的时。 玛丽听到眉头都皱起来了，她多希望自己没有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 没有， 我想苏小姐会很开心，有人感谢她的。 因为我今天看你的名字， 私底下不是这样跟我讲。 Shut up！ 好， 因为要养成玛丽，应该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一件事，所以感谢苏小姐，赞叹苏小姐。 我不知道怎么， 我现在也是尽力在回报他的，真的，我就也是在尽我全力报答他。 谢谢谢谢玛丽，谢谢马克，不好意思那么频繁打电话进来，只是 拜拜田中，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约翰，02-2363-9955。Hello， 你好啊。 喂，你好。 你是谁？ 我小廖。 小廖你好。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失眠的问题。我想说，失眠的话去看医生，这样是 OK 的吗？ 你失眠很久了， 有问题就去看医生，这个很 OK 啊。 蛮久，可是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我想说，怕去看的会依赖那个药物哦。 哦，你想说有没有一些不靠药物先可以自己战胜失眠的方法？ 对，可是我运动又会亢奋。哦， 那你都什么时候运动啊？ 晚上的时候。 睡前吗？ 不行啦，晚上不行啦。 这不是说运动会比较好睡觉 啊？你是白天运动，你要白天让自己累到晚上睡觉啊？对啊，还有一些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些方式讲起来都很简单，但实际上现代人做不太到。 比如说呼吸法就很难做到。 还有你在睡前的90分钟不要碰任何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 手机、电脑全部都不能碰90分钟前。 有点困难，因为会看电视。 对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平常没事不要躺在床上。 床就是睡觉的地方。 对，这个也不会。可是就是我失眠就是躺着，然后就会开始想东想西那一种的。然后就会导致睡眠就是一点断断续续、断断续续这样子。 你说睡着了又醒过来，睡着又醒过来。 对对对。 那你都在烦恼些什么呢？ 不晓得哎，就是这样一直他自己想，然后只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只是觉得眼睛酸酸，也不会想睡觉。 早上起来也不会想睡觉， 也不会，然后越晚精神又越好。 喂， 对啊， 所以你的困扰也不是白天精神不济，困扰只是你觉得一直醒来很烦。 对，然后又睡不好，就是没办法像人家睡得很沉那样子，比较到天亮那种。 但是你没有睡得很沉，你白天也不会累， 也不会，就觉得眼睛酸酸的。 那其实感觉还好啊，又不会累的话。 可是这样子不是对身体会不好吗？ 但你没有感觉到疲惫 啊，你没有觉得你哪里不好啊？ 你现在很好啊。 也没有啊。 对啊。 对啊。可是我在想说这样子。 不用过度担心吧。 真的吗？ 对啊，不用过度担心。 哦， 电话响了，电话响了。 哦，好，谢谢。 拜拜。发现呢，很多人会为了睡眠而困扰，然后可是困扰这些呢，像刚刚这通电话，他并没有疲惫啊，可是他可能就是会有一种觉得我睡不好， 睡眠不就是要睡得好、睡得沉、睡到足够的时数吗？ 的恐惧感，而反而偏偏常常是这一种恐惧感让自己 睡得更不好， 睡得更不好，所以我觉得。蛮， 但恐惧很难移除啊。 蛮吊诡的这一件事情，就像今天，像现在，我们要说这是科学发达的副作用嘛？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报告告诉你说，譬如说一天要运动多少是好的，一天要喝多少水是好的， 是好的， 糖不能吃超过多少是好的，然后什么什么色素或什么什么防腐剂或什么什么化学要多少量一下，然后那个量变成一个。它开始变成一个标签，就是贴上去。可是其实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应该想着说，不，我就一定要睡到8小时。就关于睡眠这件事情， 像我就觉得一定要睡到10个小时啊。 对。 对啊，就是要睡到10个小时嘛，这样。 好夸张哦！就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就是那个睡眠部长的话，然后你就下令说，全国我的子民们就是10小时是标准睡眠， 舒服。 对，然后这一个国家人就每个都要睡到十小时。 你不觉得我国家很开心吗？ 最近呢，我看了艾尔文在讲一个关于睡眠的事情。那他当然也是从书上面看来的。那这本书呢，他其实在讲说睡眠啊，我们都会一直说要睡到八个小时，但大家说其实呢，七到九个小时中间都是很 OK 的。重点是那个你的深层睡眠时间，要以那个睡眠循环，以90分钟为一个睡眠循环。然后你不要想着说，哦，我今天没有睡好，你就很担心，很担心说，哦，我一天没睡好，所以我感觉好累哦。我一天没睡好怎么办？我有睡眠债了，我补不回来。他说睡眠周期应该要用一个一周一周来评判的。所以你不要想说，假设你今天没有睡满，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一天要5个睡眠周期，5个90分钟，这样子。假设你今天没有睡到，但是他不要想着一天没有达到，你要放长到整个礼拜来看。如果你整个礼拜有睡到30到35个睡眠周期的话，其实就是 OK 的。就不用为自己就是担心说，哦，我一天没睡好啊，那我今天一定要睡得更好把它补回来，然后你要表现更好，这件事情会有 压力， 会给自己压力，反正就睡得更不好，更不好，更不好，更不好。0223639955，嗨， 哎，飞碟吗 ？Yes， 尬聊时间， 你是谁？ 嘻哈天兵国道小飞侠。 哎呦， 好 久不 见 哦！ 哎呦，好久不见 ，Genki desu ka？ Genki desu。 那个上次最后一次 call in 就是 diss 那个飞碟高层，之后我就被封杀了。 你被谁封杀？ 你自己封杀你自己吧。 对对对，我不敢出现。玛丽知道吗？ 知道什么？ 我弟子飞碟高层。 你在哪一个节目啊？ 你呀、啊，你 我 接的啊？对啊，我说 啊，我不在吗？可是为什么觉得 摇铃摇到手断掉都不够钱买机票？飞碟高层都在乱搞消息闹，正常。 你不是你现在要再讲一次就对了？ 当然啦、啊，可是现在就是强势回归了嘛。对，我就很开心、啊。 自己不再封杀自己。 对，我就觉得你们回来，我就很开心。那个时候我就说什么135啊，休3天，休4天，就觉得替你们很不开心。 哦， 对啊，记得吗？ 我记得，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了哈？ 是是是， 啊、玛丽没有听到了、 过去让他过去。 对，然后这种事情。下次要 diss 的这种事情，不要在我的时段发生，好不好？你下次就是在玛丽的时段发生，你在他的时段讲话比较会没有事情，在我的时段讲话，我比较容易成为就是被攻击的，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 我就是代表听众的心声而已。 那你今天强势回归，你要讲什么？也没干嘛，就是、尬聊一下而已。 对，就尬聊一下。 那跟你说再见喽，小飞侠。 好，拜拜， 拜。 从来不曾忘记这些年，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全英音乐奖5项提名，全球17亿天量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强势出击。泰勒斯、红发艾德、凯蒂佩瑞、小贾斯汀，葛莱美最强制作群集结，这些年。音乐圣地，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常听学生抱怨成绩不好是因为这科老师教的不好，那科老师他又不喜欢。成绩要好，不应该寄托在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而是自己能不能掌握好的读书方法，拿回你的学习主动权。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暑假怎么玩最好玩？旅程加速挤满，怎么玩都好玩。八月底前刷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刷卡满额最高享15000里数回馈，挤满20000里数就可兑换东京、首尔、北海道、巴厘岛等经济舱来回机票。网路申办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首刷礼刷满2000元，再送2000里数哦！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到15%，限制及详情依国泰世华网站为准。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主任，你个相卡后， 你们啦， 水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这个你不能讲哦， 好， 这个你不可以说， 好，这个我不讲，因为我刚刚有一点 震惊 啊，我真的是震惊哎，不是郑成功儿子的震惊，是就是 没有。刚刚我们广告私底下聊一些事情，那些事情真的太愚蠢了，就是所以， 因为我 不管发生什么愚蠢的事情，欧马克开麦第一时间就要讲出来。可是刚刚那个真的太愚蠢了，我要抢在那之前先警告他不能讲，好，就到此为止。 02-2363-9955，你有很震惊的事情，很愚蠢的事情， 你有任何的问题参不透的吗？其实我们这边现场有个天哪，他什么上知天文下知地， 你少在那边乱讲， 他都可以告诉你 是。Google 大家都会告诉你吧？ 啊 ，Google 你不用关键字，不会认真看，你看了看不懂也没有用啊。 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是台中的小叶。 嗨，小叶。 哎，我想要那个跟那个就是刚刚有打进来的那个廖小姐讲一下关于那个失眠的问题。 哦、oh, ，请说。 因为我其实我也有失眠的问题，而且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 嗯。 那我是去看中医啦。 嘿、 嗯。对，那他是说这种现象可能是说责任感比较重的人， 嗯， 就可能说你会一直想工作的事情，还是一直想说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然后可能各种事情你会一直想，然后就变得说你会浅眠， 嗯， 那就是说可能会一点点声音你就不好入睡这样， 嗯， 对，那是建议是说那个尽量你睡觉的时候要保持在房间是全黑的状态下， 嗯， 帮助你分泌你的那个褪黑激素， 嗯。嗯， 就是连那个手机充电或是充行电源那一点点的光源都尽量都不要有， 没错， 对，那不然的话没办法避免，就是建议说是戴眼罩 啊哈， 对，这样子会比较好帮助入眠。 好哦， 对，那就尽量说在睡前把可能明天你的工作怎么样，就是都安排好 写下来。 对，可能说我明天要穿什么衣服，我都已经先准备好了，然后就不会再想这些有的没的。 嗯嗯， 对啊，就早餐什么我都已经准备好。 嗯。 对，也不会说烦恼说啊，明天有时候会肚子很饿，一直在想明天早上要吃什么，明天早上要吃什么。 太棒了，太好了，谢 谢 你的建议。 好，拜拜， 拜拜。 喂， 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 嗨， 你是谁？ 我是。 哦，声音太大声了啦！ 什么东西？ 声音有点大声。 这样子呢？ 你 怎么会这么大声啊？我耳朵破掉了。 你是不是很？你是用免持很靠近那个喷的地方吗？ 还好哎，有点距离。 天哪！ 你稳定在一个地方。 这样子呢？ 你是谁？ 我是眼睛。 眼睛？ 对。 眼睛？ 这样，对。这样还会很大声吗？ 目前这样听起来是可以的。 好的，我想要分享那个刚刚那个失眠的问题。 哼， 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ASM 啊？ 你说耳朵那个，我有点记不得的中文翻译， 就有点类似那个。可是我看的影片是那种拿刷子刷你的，就是刷那个镜头，就很疗愈。 嗯， 然后你就看到睡着这样。 对。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睡不着，我就看那个看一看就睡着了，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可以试试看。 但你看的时候，你不是等于就是你在使 用 电子产品吗？ 对啊，对啊，可是我还是睡得着哎，不知道为什么。 或 是而且睡得很好。 嗯，可能这个对你有用，它也许它可以尝试用听的吧，用听的可能就没有那个视觉上的刺激这样。 有一些是那种什么spa，就是会帮你按摩啊，然后还有那个。做一些声音啊，还有他会把表演出来，然后看一看就会想睡觉。 嗯，就是多方尝试，找到一个会让自己比较放松的 方法。对对对对，但是我知道，我觉得那个翻书的声音就是对我来说蛮有用的。翻书， 嗯，好，希望他试试。 哦， 感谢你，马啾。 好的， 拜拜， 拜拜。 Expressed ourselves. It takes a lot of courage to say this, but I see sounds. You and your girls are going out tonight. Y'all been planning this all be right. You got something boys can't deny. Here's a hint. It's like apple pie. Cut you open and you're just wired. You ain't tired, you wanna cause a riot. Who can say no to you? Wait till they get a load of you. $100 bills, look. All the girls standing in the... 其实我不知道睡前刚刚在讲说听东西那个到底有没有用，只是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就之前我很常说我会在睡前会播一个常听的音频，或是国外的说书人这样子，日文的， 有人是什么海浪声，有人是讲，有一阵子啦，有一阵子，我会睡午觉的时候，就是之前没有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就我会睡午觉的时候，然后我会固定听一个人的 podcast， 然后因为他是外， 不会是自己的吧？ 我听， 你现在这个反应就像是之前访问 OZ 他的反应是一样的，怎么会听自己的东西呢？ 了解，了解，了解， 明白了， 明白，明白，没有，就是因为在听一个美国人的 podcast， 然后因为就是在讲外文嘛，所以会比较容易入睡，就一边可以练习英文， 但是都只会练习前三句就会睡着， 对，差不多啦，对，没有到三句这么夸张，可能就是 好，我永远都到空巴哇，我就是 真的假的， 就是很难进入到后面。我跟你说，我觉得有时候听，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听，讲中文的故事，然后那个故事就是也会养成习惯说。那个故事的开头就是他们是一对夫妻，那一开始呢就是可能那个妻子还是照顾家里，但是丈夫就鼓励他说你可以去外面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了，然后可能有一番成就了，丈夫会觉得说好像他怀疑他丈夫有外遇，其实故事很长，但我永远听到这边我 就睡着， 我大概已经听了一年多吧，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故事是什么， 哇哦， 永远就卡在那边，所以就等于是好像会有个就是我播这个故事了，开始讲故事了，然后我大脑告诉你说听到这个故事 就是 要 睡 觉了， 快点记录，等等上传以后，让那些没来的人嫉妒。待会是一部辛苦，几点醒来我不清楚。 有人想知道你听那个 podcast 的名字，你听哪一个？ 他叫 Timothy， 他叫 Timothy Ferris， 就是他就叫 Timothy Ferris， 提摩西费里斯。 把杯子都倒满，下坠速度像在跳伞，在身体里面倒贪吐好惨，还有被调侃，世界在。旋转视线无限的延展，决定出局了吗？裁判，大家都到了，那谁来裁断？ 02-2363-9955，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在飞碟电台 FM 92.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 嗨，你好， 哎，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安安， 安安， 哎。 安安要说什么？ 其实，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打 coin， 然后其实从上个月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现在才打通。 那你打电话进来是要讲你上个月一直都没有讲到的事情吗？还是你现在有新事情要讲？ 没有，只是刚刚听到讨论那个失眠的问题啊，其实我每天晚上都是滑手机滑到睡着。 很多人是让眼睛非常非常酸了之后就觉得， 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好方式啊，这让你。 但它是一个我知道很多人用的方式， 对， 没错，那样子。 可是没有，我每次都是滑到，可能还会滑，就是拿在手上嘛，然后滑到睡着不知道，然后手机掉下来打到自己的脸。 你说你手在空中甩的时候你就睡着了？ 不是，就是手机，就是手拿着手机，手拿着手机嘛，然后这样子看，躺着看啊。然后滑滑滑滑到一半就可能突然睡着， 这是猝睡症吧？ 真的很累耶。 有时候真